有五年的时间，周慧呢好像声音是比较小的，比较少的，作品呢也是比较少。这五年的时间，周慧走遍了世界，细品生活，乐于分享。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想到曾经有很多的经典的时光，经典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仅陪伴着他的成长，也是陪伴着很多听众的成长。于是他重新呢带来了自己最擅长的翻唱，推出了整张专辑，带来不一样的味道。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爱的路上我和你，周慧的这个版本显然要更加的轻松很多。歌里唱到与我同行，你应该觉得心里轻轻松松，祝福着我们一路顺风。11:05，带上这样的一种好心情，我们开启今天的旅行。本周节目当中呢，我们一直去的是看一看世界各地不同的建筑，用一个标题来说呢，就是表情包进驻建筑界。想象一下你日常生活当中最喜欢使用的表情包分别是什么样的表情，有囧的，有捂脸的，然后有这个微笑的，还有拿手势一指。这样的表情如果出现在你家的房子上，哎，这个房子变成表情包，多么有趣，多么的可爱。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会去往捷克布拉格，也会去往德国。 我不是你们说的那个，我行我素是一种特色，独自看电影那又如何，我很快乐，真的快乐，没带护照。找些消遣娱乐，我一个人生活其实更多可能。哦哦哦，其实长得算可爱。哦哦哦，可惜可怜没。 被人说可爱，有时候你会满心的雀跃；被人说可爱，有时候你会回以微笑脸。这首《可爱》来自于谭雅、蔡健雅作词作曲并演唱，收录在她2011年发行的个人普通话第9张专辑《说到爱》当中。这首歌当时的创作灵感呢，是以剩女为出发点。也许呢，有很多条件非常优秀的女性，看起来那么的漂亮，那么的聪明，有很多很多很好的条件，但她呢就是单身，到最后只能嘲笑自己可怜没人爱。歌词当中虽然高喊着不当自己是落选的人，单身不就是一种过程，看似好像是单身万岁的感觉，而下一个会更好的愿望呢也没有错，但是另外一句其实长得算可爱，可惜可怜没人爱，更是道出了心声啊。轻摇滚的曲风也是唱出了谭雅俏皮的另外一面，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把一切烦恼统统的忘掉，只被眼前的风景所深深的吸引，然后让自己的心灵受到一次又一次的跌宕。首先我们今天去往的这个地方呢是捷克布拉格，太美了这个城市。这个城市除了风景很美，这个建筑呢也是很有风格，我们要看到的这个房子叫做会跳舞的房子，很有意思哈。这间会跳舞的房子呢建造于1996年，灵感来自于上世纪30-40年代在美国红极一时的踢踏舞明星弗莱德和金格，两人合作上演了很多部轻歌曼舞的喜剧电影，柔软的舞姿和不失现代感的利落风格呢曾经是倾倒了无数狂热的影迷。而这个房子就是和他们有关，据说看到这个房子仿佛就看到了他们两个人在舞台上翩翩起舞，于是11:11现在不跳舞要干嘛呢？来吧，听着这样的音乐，让自己尽情地沉浸在你的舞蹈或者仅仅是充分的想象当中。现在不跳舞要干嘛？许佳莹。 说不定那种风格，你决定跟什么风，太快乐所以快乐，这次个性不同好吗？听身上线索想说的话，别说你急着走，好了打几个包今晚，闷草已久的筋骨要解开，现在不疼不要等啊，干我微微的快乐都可体验了，停止不见的观看，选择新遗忘，流点汗再回家，现在不疼不要等啊，干我有没人愿意一起用就似拨剪爱一个头发， 跳舞是一种展示自己的美，跳舞同时也是让自己的身体彻底的得到放松。现在不跳舞要干嘛？来自于拉拉徐佳莹。说到这个会跳舞的房子啊，我们仔细的来观察一下。跳舞楼左边的那栋楼呢是玻璃楼，而这个玻璃楼呢象征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舞后金阁。而右边的楼是一栋白楼，这个白楼呢就是男士弗莱德了。楼顶的半球形的玻璃餐厅仿佛是弗莱德的礼帽。在四层楼当中陡然伸出的也是整幢大楼当中唯一的阳台，而这个阳台仿佛呢就是弗莱德搂住了金阁的腰。看着这个楼啊，你会觉得哎，异常的兴奋，异常的美好。从你的相机或者手机当中拍出来的图片也是那么的熠熠生辉。而如果你可能会想象可以在这里睡一晚上的话，这个感觉应该是格外的美妙的。当然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一定不要逼自己起得太早，最好可以一觉睡到自然醒，然后再去想去哪玩就去哪玩，多美好。自然醒，林宥嘉。 散步纽约街头，快要晚的时候，想要你唇上的温柔，怎么忽然变成点转转头。一楼四楼七楼 Stereo 大合奏，成年以来一直睡不够，干嘛休假楼上总有人装修。 一觉睡到自然醒过来，这是现在大都市生活当中的人们很想要的一种非常非常强的一种想法。如果真的有时间可以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一下的话，真的给自己一段时间，让每一天都可以自然醒过来，不用被各种各样的闹铃给叫醒。即便你的闹铃声音可能很好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一首经典老歌了，来自于那英的 Always Friends。 旅行的过程当中总会想起你那个很喜欢的朋友。 记得当时蓝色的天，我们永远活在春天，一起跟青春相恋，背叛许多无聊诺言。拉开了时间的窗帘， 那英的 All With Friends。 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他2011年的专辑那又怎样当中，节奏非常的欢快，风格很清新啊。这首歌曲呢也是以朋友为题的，就像歌名一样 All With Friends， 讲述了好友之间无论相隔多远，无论时光是如何的让人蜕变，但是那份彼此投缘并且惺惺相惜的友情是不会改变的。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继续去看往建筑界当中的很多表情包，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一会儿有那英的新歌，记得锁定收听。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5.6度，受高压脊控制。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大气透明度好，适合户外活动。只是紫外线照射强，外出请注意遮阳防晒，并及时补水润燥。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家味逍遥丸。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继《小时代》系列电影后，郭敬明的又一部青春小说《悲伤逆流成河》被搬上大荧幕。不过这一次走的不是华丽奢靡路线，而是聚焦校园霸凌现象。郭敬明担任监制，将导筒交给了作家导演洛洛。影片这次大胆启用新人，主演赵英博、任敏、张若楠、朱丹妮等均为90后。该片将于9月30号上映。长篇小说《悲伤逆流成河》讲述上海弄堂里一起长大的易遥、齐明在校园内外纠葛的成长故事。小说语言细腻，格调深沉冷静，较郭敬明以往作品风格有极为明显的转变，被视为其现实主义的转型之作。至于为什么这次没有出任导演，而是选择让洛洛来展现这一故事，郭敬明表示，一方面是因为两人私交甚好，另一方面他觉得洛洛的心思更加细腻敏感，符合电影女性化的调性。洛洛与郭敬明同为80后作家代表，他此前曾将自己的小说《胜者为王》搬上大荧幕。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11:33，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是8月29号，而在1958年8月29号的时候，有一位已故巨星出生，而他在2009年6月25号的时候呢，离我们而去。接下来这两首歌曲以表达我们的思念和纪念。 Another day has gone, I'm still all alone. How could this be? You're not here with me. You never said goodbye. Someone tell me why. Did you have to go? Leave my world so cold.Every day I see long to get by. This time is forever. Love is the answer. I hear your voice now. You are my choice now. The love you bring. Heaven's in my 1958年8月29号的时候 Michael Jackson 出生。如果他没有离开我们的话，今天应该是他的60周岁生日。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仅以这两首大家非常熟悉的 You Are Not Alone I Just Can't Stop Loving You 表达我们的思念和纪念之情。当然 Michael Jackson 带给我们了很多的金曲，这些金曲不光是曾经温暖过我们，陪伴过我们，他身上的那一股精神也曾经鼓舞过很多人，希望这样的鼓舞到今天依然还在啊。11点39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前面呢我们去到了捷克布拉格，看到了会跳舞的房子，还记得吗？这间会跳舞的房子呢建造于1996年，灵感来自于上世纪30-40年代在美国红极一时的踢踏舞明星弗莱德和金格。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跳楼舞的左边啊，跳舞楼的左边呢是一幢玻璃楼，而这个玻璃楼呢就是舞后金格，而右边呢是一个白楼，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弗莱德。楼顶的半球形的玻璃餐厅好像就是弗莱德的礼帽，而在四层楼处陡然伸出的也是整栋大楼当中的唯一的阳台，我们从远处看起来呢很像是弗莱德搂住金格腰的那只手。这幢充满艺术气息的楼其实呢是银行，在底层有一间咖啡厅，顶层呢是一个别致的球形餐厅，餐厅呢四面都是窗户，从每个窗户看到的风景啊也是各不相同的。 行的过程当中看到这样别致的大楼，你的心情如何？ 越在身后越在心里痛，盼多久盼到这个时候，独守不忘来世月圆，人间相隔不再遥远，如何相爱如何手放开，思念总是汇成了河，离别对远人间消瘦，每一天心事想念，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爱是一万年一瞬间，什么都不会变，我爱你三个字，命中注定一辈子，不忘阴晴圆缺，独处我的心事，身后越在心里痛，盼多久盼到这个时候，独守不忘来世月圆，人间相隔不再遥远，月儿高悬月盼人团圆，远远地望向那故乡，依稀记得那时模样，每一天慢慢想念，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爱是一万年一瞬间，什么都不会变，我爱 这是首次挑战 R&B 曲风的汪小敏的《不枉》，歌词当中当然有我们非常熟悉的《水调歌头》当中的精华的语段啊，听起来旋律非常的简单，好像只是徐徐的轻柔吉他和弦，但是呢却有着非常细腻的节拍，让我们更好的引入到这首作品当中去，仿佛让人更加清楚的听见了汪小敏真切的吟唱，以及温情脉脉娓娓道出的如同不怕阴晴圆缺一般无畏爱的残缺。不管世人如何分离，世事如何曲折，相信在静心的等待之后，在积雪消融过后，下一个月圆总会来临。这首《不枉》呢，也是来自于丁世光作曲，汪小敏的演唱。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呢还有更加精彩的地方我们要去，等会儿见。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欢迎回来，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现在是中午11:45，想象一下，刚才我们听《不枉》的时候，已经到了晚上的时候，晚上好像思念格外的重。 今夜的月色好明，想你的人没有谁，静静的细数窗外明灭的灯，今夜的月色好美，想你的人没有谁，静静的拥抱 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经典，每一首经典呢，都能代表每个时代的心声，也可以代表每一个人曾经有过的故事。音乐并不会因为时间流转而褪去，而很多经典的作品，无论它怎样重新的演绎，每一次听到都会让我们感受到最初听到它时的那份激动和那份温情所在。之前我们听过周蕙的翻唱专辑《不被遗忘的时光》，而此刻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歌名叫做《想你的人没有睡》，翻唱的是陈淑桦的原版，收录在2015年萧敬腾的专辑《Reminiscence》回忆当中。无论是萧敬腾的这版翻唱还是陈淑桦的原版，都是非常的经典，如果你曾经没有听过忽略过的话，不妨拿起来重新的好好感受一下《想你的人没有睡》。11:50，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我们要去往的这个地方，大家先想象一下哈，这是一座被称为光雨亭的围墙，围墙上呢布满了如交响乐团喇叭的排水管，所以从远处看呢，仿佛就是一个一个的交响乐团弯弯曲曲的延伸在湛蓝的屋楼外。然后呢，静静的，很多人都会竖起耳朵倾听 流水打在管子上的清脆的声响。和它相应的鲜黄的墙面上却布满了弯曲的金属薄片。如果此刻是阳光非常耀眼的情况之下，各种各样的小影子就促成了最自然的点缀。怎么样，这样的画面你是觉得很美很浪漫，还是很虚幻？ 仿佛要走进过去，音乐又响起，难受古老的舞曲，让我们交换真心，不浪费年轻。听这唱片第三意，就像共舞在一场雨里，好像爱上你。 前面我们听到了萧敬腾的经典翻唱《想你的人没有睡》，而此刻的这一版呢，也是经典翻唱。老式情歌，来自于许茹芸的翻唱。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他的翻唱专辑《你听见了我妈》当中。歌里面唱到：“好，虽然有一点不确定，好像爱上你。”许茹芸这个版本更加拿捏好了在恋爱初期的时候，甚至是还没有展开这段恋情时候的那种小美好。刚才我们说到的会唱歌的房子，其实是在德国的雷斯顿市，有一个彩色的建筑，外面呢安装了很多乐器形状的管道。每当下雨天的时候呢，就会发出各种各样叮叮咚咚的音乐声，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美妙了。11:55，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最后一首作品同样来自于经典翻唱 James Blunt 的 You Are Beautiful， 非常的经典。如果换一种方式会是怎样的演绎呢？听听看，我是泽华。